讀出我哋呢一篇大會宣言嘅。首先有請普羅政治學院嘅陳偉業議員帶教。 跟住有選民力量嘅靚女 Erica 袁美明， 有前線嘅代表劉永達， 仲有泛藍嘅麥劍成。 我哋而家系读出我哋嘅大人民力量大会宣言，人民力量遍地开花。2010年6月23日，伪政改方案通过，到了本地立法，所有促进民主嘅修订全遭否决，加上民主态大分裂嘅恶果，令香港民主有如断港患难，不见出路。到底所谓嘅改良方案是对香港民主运动有益还是有害，不言而喻。香港旧式的民主运动让市民以为自己有投票权，实质代议士并无实权，而代议士抗议无效，上班照旧。这种一如有位学者所指出的伪虚而民主，最终只会沦为枪厨装饰。 法官，反民主运动及其对真民主坚持的精神，拆穿虚而民主的骗局，建制自然要随之而又快。中共的统一战线向来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为指导原则，现在谁是被团结的大多数，谁是受打击的一小撮，谁得到主流传媒的前呼后拥，谁受到主流传媒的丑化封杀，谁是鸡蛋，谁是高墙，明眼人一目了然。 加上日前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通过收紧议事规则，而当中有四个人竟然是来自所谓的泛民的代议士，公然在基准民主人士的背后插上一刀。在这个恶劣的政治气候之下，坚持走新民主运动路线的人更加应该为相同的理念而团结，风雨同舟。 自从我们策划人民力量以来，碰上了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大觉醒，政治强人纷纷下台，抗争之风向东吹，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方兴未艾。而在香港，财政司长亦要向民愤低头，还富于民。但我们不会就此满足，我们会集结力量，一边监察政府，另一边开拓民主的新路线，在适当的时刻会诉诸于街头行动。我们希望泛民的支持者不问年资都能够看穿表象，选择该走的路。人民力量遍地开花，人民力量遍地开花，人民力量万岁，人民力量万岁，人民力量万岁。 跟住咧就系将 个 台交俾 麦 业成。 好，唔该，多谢晒，多谢晒。好啦，而家跟住咧到我哋香港泛蓝四大组织当中嘅其中一个组织，就是香港泛蓝。我哋请我哋香港泛蓝嘅朋友上嚟。 好，我是麥議員， 大家好， 来 我先聽你先。 我都想呢， 啲人話香港泛藍，有好多人問係咩組織嚟㗎，大佬？ 嗱，所謂香港泛藍係香港一班年青人，亦都係一班團體，佢哋過去一直係支持、崇拜、尊重雙山嘅理想。雙山嘅理想係三樣嘢啫，係爭取中國人嘅民主，爭取中國嘅平等，爭取中國人嘅自由，呢啲所以就係香港泛藍嘅精神。 喂，咁你講下面嗰啲好多都係嘅喎。 當然啦，所以咧，我哋香港泛藍係泛嘅意思，係包曬大家嘅。 好，啊一嘢搞掂曬。好啦，喂，嗱，我哋都有啲地區發展者嘅，係嘛？咁啊，或者我哋請麥生咧都一一介紹一下啦。 好，我哋都嚟介紹啦。而家我哋香港泛藍當中咧有兩個團體，包括係神州青年服務社同埋民主陣線。好，咁我哋介紹幾位先嚇。我哋神州嘅林偉棠 ，OK， 阿方國輝，同埋我哋民主陣線啊廖任，係阿李嘉華。咁當然當中咧，我哋係一句説話，就係要爭取香港民主，同時推動中國嘅民主。 我哋爭取民主之餘咧，有一首係台灣新黨啊，新黨嘅一首主題曲，幫我哋改咗少少啊，咁啊叫做《大地一聲雷》。 多謝大家， 多謝多謝。 該曬泛藍嘅朋友，唔該曬，唔該曬。 你頭先咧，愛明，我覺得落咗少少雨喎，而家仲有冇雨啊？冇啦，係嘛？其實落雨咧都係有佢嘅需要，因為人民力量要遍地開花咧，適量嘅雨水同水分咧係需要嘅。 名嘴真係名嘴。 咁但係要灌溉呢粒種子咧，除咗要靠上天，都要靠我哋自己每一個人喎。記住啊， 我哋係播種，上天係輔助我哋嘅。 係啦，咁啊，今晚除咗有啲我哋四大團體嘅表演之外咧，仲有啲重量級嘅人物嚟做撐場嘉賓嘅。 如果我喺呢個時間同大家講，超人嚟咗，你會估係邊一個啊？ 超人嚟咗，八拉嗰個啊？ 我量佢都應該唔會夠膽。 佢敢唔敢嚟咧？如果佢嚟咗企喺台上邊，大家會點樣招呼佢咧？ 咩話？ 打倒地產版權！ 即刻攞啲大水化水槍出嚟啊！ 咁今晚咧，我哋有超人嚟，咁啊唔係你超人。嗱，呢個超人咧，我記得舊年五一六公投之前咧，我都同佢合作過，一起拍過一條叫做《十八同仁撐公投》嘅短片。 係。 當其時咧，我就記得佢講，佢話呢啲推動香港民主應該就係嗰個林瑞麟做㗎，但係林瑞麟有冇做到咧嚇？點解要到林超人去做呢？今晚我哋嘅第一個撐場嘉賓係林超人林超榮。 其實今天找我上來撐場呢，我就等了很久了。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觀察了人民力量很久，我覺得他們的成員和一般那些不是人民和泛民那些團體有很大分別，就是人民力量的成員很年輕，是不是？人民力量那些成員很靚仔，是不是？人民力量嗰啲成员好靓女，系咪？系嘛？出动到靓女打小人，都真系百年以来开埠都未见过啦，系嘛？真系何景桥嗰啲阿婆都惊冇得捞啊！即系袁利明帮你咁样，佢收开50蚊张，袁利明50000蚊张，你都要俾佢打啦，系嘛？嗱，又有阿万 B， 万 B 咧就以前咧就做电台。先收埋自己，但系而家为咗民主或者人民力量，万变都要慢慢咁样变出嚟，系咪？嗱，而家就兴咩咧？而家就兴啲咩慢食啊、慢活啊。嗱，而家我哋人民力量就要靠慢变，唔紧要，慢得嚟都要变啊！有小心就得万年船啊嘛。嗱，其实今日咧。人民力量咧就好晏先 call 我，佢話咧你快啲過嚟撐場啊嘛，點解咁晏先 call 我？我今日 friend 問啲丁，佢話唔係啊，本來有一個更有份量嘅嘉賓咧就約咗話嚟嘅，但嚟唔到啊！佢喺北京啱啱上機嘅時俾人扣留咗啊！原來佢想啊艾薇薇嚟啊，阿艾薇薇咧個名唔好啊，嚟未啊？未。嚟未啊？未，都话未咯，唉，又未嚟，咪艾薇薇咯，次次都未嚟嘅。嗱，今日我听新闻，艾薇薇咧喺北京机场咧，话好似嚟香港开会，就嚟唔到。佢表明系开会，实际系嚟呢度撑场。因为要有一个够份量嘅人嘛，咁我而家缩缩地水，啊，我艾薇薇急伤，我就嚟呢度撑场。咁啊，嗱，我覺得咧，今日咧，我哋人民力量咧要遍地開花，開咩花？開咩花？茉莉花，冇錯。啊，唔係字花，唔係流花，係茉莉花。不過咧就好可惜，呢個茉莉花咧就去到呢、這、一個利比亞咧。就茉莉花就冇得花，就夭折咗少少。但係中國咧，就唔知係咪參考咗呢一個日本對付輻射嗰種方法， 即係日本咧就對付輻射咧就唔俾佢擴散啊嘛，就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咧就咩咧？灌水，跟住咧就冷卻，然之後咧就乜嘢咧？就用啲石屎水泥咧就密封，跟住就方圓沙里寸草不生。咁而家咧，阿內地咧，阿爺就學咗呢招。首先，哇！啲茉莉花開，再放水咧就維穩啊嘛，係嘛？邊度冇錢放水，俾多咗好嘢你哋，嗰6000蚊都係放水之一嚟嘅。咁啊，跟住咧，放完水咧就倒石屎啦，倒啲石屎落去，即係冷卻咗，倒石屎。啲石屎咧，即係起樓啦，係嘛？喂，起翻啲居屋咧，起翻啲先租後買啦，起翻啲樓，咁啊，有啲灌啲石屎落去咧，就崩住，咁呢個茉莉花就陰功啦。哇！即係方圓咧，沙里咧就寸草不生。但係唔緊要，喺嗰度唔係未生，我哋就春風吹又生，因為有人民力量，係咪可以有一種再生？生唔生？好。人民力量，天地看花。咁我覺得人民力量咧，今日咧聚集，哇！呢好多人咧喺度，全部都係舉曬黃色嘅枝枝啲，好似茉莉花咁樣。我覺得即係好似孫中山話齋，革命咧就要三大條件。第一條條件就係錢，第二條件係錢，第三條件都係錢。咁既然你哋咧咁支持茉莉花，相信你都唔怕沒錢花。如果你哋夠18歲嘅，俾啲掌聲自己先。夠18歲嘅，就攞6000蚊出嚟。我哋不是6000蚊，我哋捐十蚊人民力量，壯大個人民力量，好唔好？呢度講，呢度當係噶啦嚇。好，我將個麥，即係有6000蚊呢個麥咧，變咗金麥嘛，下次咧就。金咪聚會全部都係金色遍地開花啦！咁我哋壯大力量，要支持人民力量，記得將6000蚊不用花交給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好，再嗌多次，人民力量好唔好？人民力量勁唔勁？我說得對不對？好，馬兵交俾你。 多謝林小榮，跟住有請前線恩生講。 喂，阿志榮嘅識萬天嘅人，不過老友嚟嘅，老死嚟嘅。嗱，阿志榮講嘢就梗係一啖笑噶啦，個個都知噶咁啊。如果唔笑，揾佢上嚟做乜咧？咁啊，係嘛？不過我冇辦法，我笑唔出，啱唔啱？所以咧，我哋要將個笑嘅場面啊，稍微降低少少。我哋只係諗下，今日我哋點解會喺呢度？你諗下，又可以好似有啲魚咁，個個坐喺度咁辛苦做乜啊？啱唔啱？起身，我哋今日喺呢度，就係因為呢個社會充滿咗不公義，呢個社會充滿咗貧富懸殊，我哋係世界第一嘅。呢個冚家產政府，我哋今日喺呢度，因為呢個社會充滿咗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嗰啲乜春嗰啲保皇黨、嗰啲咩自由黨啊嗰啲咁啊，就因為有呢班冚家產，政府嗰啲戇鳩方案咧，一通過就通過，通過就通過。他完全沒有聽我們人民的聲音，各位今天夠大聲嗎？今天我們在這裡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在去年6月23日，這個我們不能忘記的日子，有一班在過去20年我們親密的戰友，口口聲聲為我們民主奮鬥的所謂兄弟、所謂前輩，竟然背著我們跟共產黨 坐佢架車，閂埋窗簾，偷偷咁有中聯辦講掂數，出嚟先話俾我哋聽。呢班冚家產，佢就係所謂嘅自稱民主派嘅民主黨嘅人。今日我哋喺呢度，我哋講咗成幾個月㗎啦，我哋要喺2011要佢票債票償，我哋要佢為佢所做嘅欺騙我哋，違背佢哋嘅承諾，違背佢哋嘅良知嘅行為，我要佢負責，我要佢即時得到報應。各位，今時今日你見到何俊仁、劉慧卿，仆街，我講你聽，我哋唔叫佢仆街，佢都仆噶啦。佢行路啊，我好驚嘅，隻眼都唔敢望前面，左右閃爍咁樣望，呢、這個叫做咩啊？嘅心中有愧啊，內疚神明。呢班吳家產唔知會唔會啊？我唔知。但一個人做到今時今日咁樣，你話真係仆街吳家產？如果佢自己要仆街，你走去大嶼山去做和尚冇所謂，但你今時今日你喺度為咗呢一己嘅榮華富貴，你出賣我哋，令我哋香港嘅民主倒退20年，我哋就要話俾你聽，我哋就唔答應，我哋一定同你選仗。嗱，各位兄弟、兄弟姊妹、叔伯兄弟啊！一陣間仲有更精彩的講嘢，大家都可以期待緊嘅。我知道聽我噏嘢咧就冇心機㗎啦。我同大家玩個遊戲，好嗎？嗱，由中間呢度開始，分埋呢邊、呢邊。嗱，如果我講一句話，我考下你哋，睇你識唔識最後嗰個字點讀。你大聲讀出嚟。嗱，我指喺呢度，你就呢邊講；我指喺呢邊，你就呢邊講，好嗎？嗱，香港以前啊，有句话叫做一个够晒数，两个就串担。大声啲，以为有啲水平喎。嗱，再考多个。嗱，民建联包括民主党，而家个老祖宗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的老祖宗其中一个叫做李大如果这么犀利的话，你我很意外的、啊、所以大家继续如果我讲一样东西你就用这个字，那就不会错的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两个串灯，李大两个够晒，李大何俊仁，刘慧卿，曾荫权，都几好。嗱，我哋叫多次，叫多次啊！嗱，叫多次，我叫呢几个人，我哋可学嘅啊。第一个，曾荫权，刘慧卿，多谢各位。嗱。今日有啲人话人民力量系破坏嘅力量，我今日我讲俾你听，佢讲得冇错，我就要破坏佢哋。我哋一阵间，我哋前线嘅音乐总监萨罗米，佢出嚟唱首歌，嗰首歌中文译咗咧就系、是、我们就是要颠覆你 ，We will rock you。我哋请萨罗米。 我哋今日企喺度，系因为我哋知道，我哋相信群众嘅力量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旧嘅大佬文化时代已经过去啦 ，We will rock you。Street, gotta be a big man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you've been disgraced, kicking your can over the legs.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But you are young men, hard me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中國人啊， 係咯，突然間好感慨，因為我諗緊嚟緊準備同我哋見面呢位嘉賓。 喂，呢位嘉賓就真係重量級啦。嗱，雖然佢唔係喺香港生活，但係佢對於我哋香港政界嗰啲偽君子、虛偽嗰啲所謂嘅民主派嘅表現咧，係非常之了解。 嗯， 佢嘅文章亦都係針針見血，好似把刀咁樣劈落去嘅。但係佢親口連埋影像，專登拍過嚟。在外國拎嚟我哋今晚同我哋人民力量遍地開花起動大會打氣咧，就真係好難得。大家知唔知佢係邊個啊？識貨喎，大家。好，我哋靜心聽一聽鐘祖康點樣去鬧呢班偽民主派啊嘛。 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曾蔭權及其一幫嘅英犬可以統治大家嘅咧？是不是因为曾蔭權是天主赐给大家的礼物呢？当然不是。又是不是因为大家因为前世作业太多，所以现在要受曾蔭權的统治呢？这个也都是废话。又是不是因为大家曾经授权曾蔭權做大家的领头羊呢？这个也都是大错特错。因为大家根本从来都没有权参与推选曾蔭權做大家特首的权利。这样曾蔭權及其一帮的英犬是凭什么统治大家的呢？答案就是凭几万个的香港警察，大量的监狱，并以中国几百万的军队做后盾，再加上大家身上的奴性来到统治大家的。所以可以说香港特区政府的统治其实只是一种未经民众认可，属于霸王硬上弓式的强制插入式的独裁统治。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特区市民的关系就是主子与家奴甚至是姓奴的主奴关系，但是特区统治者却将大家洗脑，要大家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翁。但是为什么身为社会的主人翁却连普选行政首长和立法机关这些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呢？其实民众不单止有权普选行政首长和立法机关，甚至是有权推翻那些倒行逆施草菅人命的政权。这个民众有权推翻苛政， 或者不义政权的道理，在中国早在两千几年前已经由中国的圣人孟子讲得清清楚楚，民诸一夫就矣，未民是君也，这两句话有哪一个独裁者不是民之而胆丧的呢？在西方被奴役的民众有权推翻苛政或者不义政权的道理，在经过 Thomas Aquinas、 John Calvin 和 John Locke 这些思想家传扬之后，亦都已经成为常识，并获得多次的成功实践。一些的思想家甚至认为民众是不单止是有权推翻苛政，而且是有责任去推翻苛政。譬如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就认为民众是有责任抵制不公义的法律。因此在以上的认识之下，大家就会看到对于这个完全未经自己授权产生却可以操控自己一生的香港特区政府，对于这个长期倒行逆施草菅人命官员依法掠夺的垃圾政权，民众是不单止有权而且也是有责任去推翻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即使明白这个道理，也都是不会贸然推翻香港特区政府这个垃圾政权的。就如我们被这个土匪打劫的时候，当然是有权反抗的，但是呢这样是有相当风险的事。但是现在的土匪却反客为主，这样说被劫者是没有反抗的权利，甚至放声痛苦呻吟一下也都不可以，以免破坏这个社会和谐。而家香港人并非要行使推翻特区苛政的权利，而只是想行使普选行政首长同埋立法议会的权利。可见香港人已经是极其善于忍耐，换作是好多其他的民族早就爆发了革命了。对于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讲，被香港特区政府这个垃圾政权所统治，被曾荫权这种下三流的人渣会同北京夜门所统治，实在是非常之倒霉兼屈辱的事。面对香港这个政治换局，我是感到呢近于绝望的。香港的政治发展如果还有任何令我感到有一丝的希望的，在这几年来就只有以郁文为首并在萧生出钱出谋下壮大而成的一股的政治力量。现在这股的政治力量再跟其他的一些民主派的力量结合成为人民力量，这个是当前香港民主运动的旗舰组织。在这里我深切地希望各位能够以蛇的灵巧和鸽子的顺量来到为一个更公义的社会而战斗，最终能够活出海明威所讲的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多谢钟祖康先生，我们全场再以一次最热烈的欢呼声感谢钟祖康先生，希望他在网上可以看到讲出一些真心说话。这些这么简单的道理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他们不敢讲，怕讲，因为没得捞嘛，已经讲了。 是咯，我想听到一个出钱，我都吓了一跳。 跟住落嚟有咩表演呢？ 剛才我哋咧就有前線啦，亦都有呢個泛藍啦，跟住應該仲有兩個組織代表未表演嘅。呢一個組織嘅代表咧，後生啲，新力量喎。 係佢哋個表演單位嘅名字咧，就叫做 PP Boy、PP Girls。 係啦，佢哋係人民力量，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嘅代表啦。不如請佢哋上台好嗎？ 你哋知唔知 PP 點解先？PP 就是 People Power 咁解， 系 啦，咁啊，佢哋话今日要嚟串串啊，轻轻嘅系咪啊？好啦，咁啊，睇下你哋点样表演啦。 有请我哋新力军啦，两嘅新世代。 Hello， 大家好，我系 PP Hello， 大家好，我是 PB Boy 的飞龙。 大家好，我是阿 K。Yeah, Vika， 想问声咧，咩叫 PP 啊？唔通系 plastic people？ 阿 K， 你唔好玩啦，我哋企喺个台度，你冇理系 plastic 胶啊。我哋 PP 当然系 people power 啦，系咪啊？ 咦，咁其实即系咩嚟嘅咧？ 我哋 PP 组合。其實很簡單，只不過是一班年輕人用我自己，我哋有龍有少量嘅能力去做唱歌、跳舞同埋嗌咪。希望香港嘅市民唔單止在場嘅，仲有我哋仲有其餘我哋700万嘅香港市民都可以明白到我哋嘅政治理念，唔好淨係聽香港嘅報紙雜誌，淨係識得批評80、90後，係希望佢哋就係可以記得。還有一班我們不只是懂得亂衝直撞的90後，我們是喜歡快樂抗爭的。 唱歌跳舞，剛才你這樣說，那我也懂，唱歌跳舞就是世界真是慘。 哎呀 K 啊，你真的不要玩了，真的不要玩了，醜死鬼了。我們怎麼會唱這麼色又這麼歐的歌？我們當然是唱兄姐七有七个小矮人，兄姐七有七个破万条棍，想最初去通街瞓，人人话佢瞓街确认棍，兄姐七有玩嘢压选民，正一个人我人身份，俾佢人到身边瞓。 唉， 飞鸿哥做咩事？ 我被人呃咗啊！ 边个呃？边个咁大胆呃你飞龙哥啊？ 咪啲白鸽咯，呃足我20年，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哎呀，真系阴公啊！不过唔使咁灰，我哋希望在今年啊嘛。 系噃，今年系区议会选举年，可以叫班白鸽飘晒飘晒。 咪就系咯，正所谓民主满希望，前路有你创。 唉，真係諗諗下，越諗越嬲。等我唱首歌，宣泄下對呢班白鴿嘅不滿先。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寧願想亦要躲避。無非想放下你，還是掛念你，誰又會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麼伸盡手臂，我們亦有一些距離。 我情願我狠心憎你，我還在記憶中找你。 你們班人講粗口就冇計傾㗎啦喎！你哋呢班父權主義公然侮辱女性，我哋要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仲有非人身攻擊。 喂，我哋都冇講粗口，咪所以咪靠你哋有政改冇普選。 係咩？爭取普選爭取到咁樣啊？不如咁啊，我哋跳海一份。 好啊，用裝埋裝。 好啊，我天生一副硬骨头，怕你啲咩啊？跳啊！ 嚟啊！ 好啊！ 嚟啊！ 就嚟啊！ 着够晒啲喂！ 你两个慢慢啦，我喺度玩下泥沙先啊！ 咦，行两步就缩沙，啲人骨质疏松啊！ 你有冇搞错？啲人咪就系咁咯，跳海做疏根本系浪费资源。 即是咁，我哋有两个原则嘅。原则一咧就系要好奋身咁支持民主，但系原则二咧就系我哋要为咗我哋嘅政党嘅利益，千秋万载，永世长存，仲要我哋人身安全。咁当然原则一同原则二我冲突嗰阵时咧，就会以俾我哋有利嘅原则二咧行先嘅。 咦，所以你做乖孙啊？ 哎呀，讲乜嘢啊？所以佢哋咪就系成日都喺之前话我。好想 delay 都話 啊！喂喂，主席主席，我要投訴啊！佢一排阻住我，睇唔到前面啊！ 喂喂喂，等先，佢哋又唔係官，佢哋係觀眾啫喎！你咁緊張做咩啫？ 哎呀，飛龍哥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所謂我哋現場嘅觀眾係人民，所謂人民最大，俾佢望咯，望飽佢， 望下先。 咦，哇，真係有好多觀眾喎、啊！嗨，各位大家好，你好，你好。 我黐咗線。 係啦，係啦。嗱，從前咧就有文紀良最無恥，依家佢喺八甲島更無恥啊！ 所以咧，真係唔好再理呢一種咁嘅禽流感嘅傳染嘅東西啦。咁好啦，飛龍哥，我哋再次向大家介紹多次自己啦。大家好，我係 PP Girl 嘅 Mika。 Hello， 大家好，我係 PP Boy 嘅飛龍。 我哋 PP 組合咧，唔單止係得我哋三個，希望在場嘅各位能夠去加入我哋。希望可以同我哋一齊進行呢個快樂抗爭。 喂 ，Mika， 但係 PP 組合點入㗎？係咪咩人都加入得㗎？ 嗱，點入得啦，唔好聊啦，我哋好快㗎啦，我哋好少可上呢啲台㗎，俾多少少時間啦。其實咧，點樣加入？好簡單，大家都係年輕啊，可以上 Facebook 人民力量嘅 Facebook group， 只要留一句言話，你哋想去。加入我哋嘅 PP 组合，咁咧我哋好快会有专人去联络你哋噶啦。至于系啲咩人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有意开开心心同我哋一齐去支持人民力量嘅话咧，唔好再圈啦，够啦，我哋得噶啦。支持我哋人民力量开开心心嘅一齐玩，一齐去追击白鸽党嘅话咧，同埋最紧要，你觉得你系 boy or girl 嘅，咁你就过嚟啦。 你啊，真系理晒大谱嘅，够晒钟啊，霸晒啲时间，你都唔知系为反而反嘅，都唔知系嗌啲咩嘢。 嗱，等我又话俾你啲白鸽知啊，你哋啲白鸽喺6月23日支持呢个政改方案，令呢个功能组别只增不减，令个功能组别千秋万世，你白鸽都真系好扑街啊！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啊！ 好啦好啦，够啦够啦，可能咧有啲禽鳥咧，可能受到阿爺嘅呵護照住曬咧，可能氣焰啊特別高嘅，咁唔緊要啦，好乜好啦，我哋 PV 組合咧真係好開心，係第一次喺呢個咁多人咁公開嘅台上喺度表演，好緊張，所以多謝大家，我哋 PP Boy PV Girl。好多謝大家，我們第一次在這個舞台上面演，一路我們在每一個街站，在不同的街站都會有繼續不同的表演，希望大家在行動上和在目光上都可以支持我們，多謝曬。 那我們是不是要記得2011票債票償？咦，飛龍啊 Mika， 你兩個呢手用咁靚嘅紅色絲帶嘅，其實係咩嚟㗎？ 哎呀，我都掛住自己表演，我都唔記得咗講添。我哋首先有請我哋10獻章嘅朋友上台。 李慧儀， 喂，呢邊， 好，呢邊呢邊呢邊，鄧哥鄧哥，係所有10獻章嘅兄弟姊妹，係。是啦是啦，馬仔馬仔，哎，上嚟上嚟，馬仔馬仔，哎，馬仔馬仔，呢邊呢？在座各位朋友都知道，我哋10獻章其實全部都是退出社民連的前會員來的、 我們都是社記苦主， 沒錯， 我們這班苦主值不值得支持啊？ 但是蔡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現在10獻章的所有兄弟姊妹更加團結，更加齊心地去追擊民主黨，追擊偽民主派， 追擊偽民主派。 我哋今日上嚟呢度有一个好有象征性嘅意义行动要做嘅，就係、是、 一陣會在這個李慧儀、阿祖和埋買草泥的帶領下，我們會除低我們手上面紅色的絲帶，將這個最後的紅色脫去。我們但是我們會帶，一定堅持會帶走的，就是濟弱扶傾，義無反顧。另外在這個2011、2012追擊這個民主黨的運動當中呢，我們是需要很大量的義工的，所以在座所有曾經支持過社民聯的朋友，希望你們能夠支持我們去登記做義工，完了的時候在那邊有一些登記義工的表格的，我們希望你們能夠幫助我們一起執行這個理念去追擊這個民主黨。多謝曬， 多謝大家，請各位可以成為我們人民力量的義工。 多謝。 我們都知道呢，在2012呢我們退黨之後呢，其實呢有很多朋友跟我們反映，就是呢停止了收短信一輪，現在呢又收到呢前社記呢叫我們去迎新會啊、吹水會啊那些邀請，請大家忍耐，因為在2012之後呢，我們一零憲章仍然是收到不少的朋友是退會的，那呢我們在之後呢就是會一併去處理的了，那呢請大家繼續告訴他，如果你繼續收到短信的，那我們呢都會跟你去處理回，那呢就令你可以全程投入我們人民力量的運動。 多謝。我們在一陣數三聲之後，就會由馬草泥和李慧儀阿祖帶領下除低這條紅絲帶，一零現章將會邁向人民力量。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萬歲 萬歲 萬歲。 好，一二三， 留翻一條俾鬱敏，OK。 好啦，我哋咧成功蜕變啦， 蜕變啦。 咁咧，我哋咧就係會喺呢一年2011，我哋咧一定要去追擊偽民主派。我哋咧係拿出我哋嘅勇氣，我哋咧唔會再同而家所謂嘅泛民喺度圍威喂，令到我哋香港嘅民主已經一池死水，佢哋咧仲唔懊悔啊！反而話翻我哋，但係我哋正正就要彰顯我哋嘅人民力量，話俾偽民主派聽，人民已經唔係企喺佢哋嗰邊。 冇錯，係多謝大家，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多謝大家。 Yeah.

打低曾蔭權啊！ 打定架。 好，总数是330。 哇，呢句真系众望所归嗰阵时，我哋下一句系咩？你记唔记得啊？ 冇得留低。 好，跟住落嚟，我哋请郁敏上嚟同我哋一起嗌下口号，叫呢、這个扑街，我最想佢下台。 有 请黄郁 敏 下台啊！ 投票結果咧就即係意料中事啦，係咪？但係真係好不幸，即係我唔知道在場有冇姓曾嘅朋友，即係最後五強咧有三個姓曾嘅，係咪？ 光宗耀祖喎、 哦！真係姓曾都俾佢陀衰啦，係咪？曾蔭權下台！曾蔭權下台！曾蔭權下台！這個即係投票結果咧，就充分顯示即係香港人咧對呢個特首嗰種厭惡。其實呢個少少統計，其實好多啲民意調查，大家都睇到過去呢幾年。不過佢仲有一年鬆啲咧，佢都收工㗎啦。而家都係跛腳鴨，係嘛？咁今日呢一個投票咧，網上都有做嘅，好似係嘛？咁我哋好多謝阿 Cousin 咧畫啲漫畫咧 ，Cousin 喺度啊，俾啲聲聽下。 俾掌聲 ，Cousin 同埋 Cousin 頭先喺度㗎。 我哋全場俾啲掌聲，感謝 Cousin。一路對人民力量的支持是主動出擊的，次次都是 Cousin 在哪裡啊？ 沒得聽， 不用找他做的，自動自覺的，自動播的，給你掌聲好嗎？他有一次畫了一幅漫畫，又不是我跟他說的，人們不知道以為是我叫他做的，就畫花刀肚，這裡就是新花刀肚了，後面呢班家產成日去嗰度嘅，知唔知啊？後門梗有，不過佢哋多數喺正門呢度咁樣上去就係噶啦。一陣間我哋喺門口瞄下啦，可以。如果今日上去就真係大鑊啦，咁大友喺度係嘛？ 去影大合照好唔好？ 咁佢即係畫咗幅畫漫畫，就係啊淘幫主啦，佢哋嘅淘幫主就嘴瞄瞄。是吧，跟住另外呢就有條友呢就個肚好大嘅長頭髮擔住口煙就在睇緊波。咁呢個對白呢就係、是、話知道幾多人挑戰。有冇咁講？話知道幾多人退黨呢，係咪知道我哋毛哥唔退咪得啦。佢諗起話完之後俾人喐啦喺 Facebook 度。但我就真係好欣賞 Cousin 個邊個喐佢喐邊個即刻 defend 佢吹呀咁。係咪好嘢呢啲。其次先明。啱啱啊，係嘛？嗱，所以呢啲就係即係人心啊嘛，係咪？咁我哋過去好多即係啊，好即係好睇、好有趣嗰啲漫畫都係吉神畫嘅。佢啱出咗一本《獨男手記》，咁啊，大家幫襯下啦，好唔好？喺度推介。OK， 唔係我講嘢而家。 係啊，仲要捍衞我哋發言啦。 嗱，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是人民力量的起動大會，但其實我們在這個打小人那裡已經展示了我們的人民力量給大家看，但是主流媒體就好像當沒有發生這件事一樣。剛才大家看的畫面是不是很嚇人啊？那天是6000人啊，各位給你掌聲自己好不好？證明了一件事，只要我們的訴求是光明正大旗幟鮮明，一定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對不對？最近有些人跟我說，他說鬱敏你這樣搞法再搞下去你是完全被孤立的，現在連李卓人都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投票支持收緊議事規則，令到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都可以趕我哋嗰啲違反議事規則嘅議員出嚟呢個會議廳。你而家係四面受敵，但係我跟住話俾佢聽，

都有我哋人民力量嘅旗帜，有人民力量嘅站头，我哋会做选民登记，我哋会喺街头演讲，我哋要民主派票债票上。各位，大家睇到我哋选民力量，正话嗰几位朋友，呢啲系适合香港选嘅，几好样嘅系咪？靓仔靓女，又识跳舞，系嘛？医生系嘛？宇洋，仲有刘墉系嘛？仲有袁微明，仲有我哋一大堆啲选民力量嘅朋友，只要佢哋认真咁样做嘢，我哋支持佢，啱唔啱？有人问我：喂，你呢几个组织有啲都残残地啦，好似前线咁样，好似呢个咩泛蓝咁样，啲国民党残余分子全部都就嚟收工嘅，点解而家呢两个组织都好似气势如虹啊？大家睇下恩新港正话几市正，我都未见过咁有型嘅，系咪？呢啲就系人民力量影响呢啲政治团体，啱唔啱啊？我哋大家要支持前线喺新界东，向呢个刘慧卿出卖前线嘅刘慧卿，要佢票债票上。我哋要泛蓝嘅朋友，曾经喺深水埗吃过民主派苦头嘅泛蓝朋友，今次在深水埗要告诉冯检基民协听，我们梗有一个在左近。有些人说：喂，你们只有60人而已，很少、啊、初初说200。我告诉大家，现在报名参加我们区议会选举的已经超过60人，下个月好快就变80人，搞不好去到11月或者选举提名截止的时候，选人民力量的候选人是冲破100大关。除了民建联和白鸽党，到目前为止有意参选区议会的人民力量已经排第三了。但是我们觉得不够，是不是不够啊？是不是多些人去选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派一个人去追击何俊仁，他隔离了有几个选区全部是民主党的，我哋系咪都系要揾人去招呼佢啊？呢个系一个战略，围住佢，系嘛？佢顾到个头，就顾唔到个计，啱唔啱啊？何俊仁就唔可以帮其他嘅候选人助选，陈树英自己就会挨挨苦，啱唔啱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多啲人去选，希望各位朋友帮我哋物色啲候选人，边个有兴趣嘅？隨時都可以找我們填張表，我們就會跟大家進行特別的訓練，操逼你操到個個講嘢好像慢邊那麼厲害，好不好啊？除了候選人，我們需要大量的義工，我希望今天參加我們這個集會的千多人，大部分都可以登记做义工，得唔得？我哋除咗今年年底要打呢一场硬仗之外，2012年系咪继续要民主派票债票上？各位，大家睇下今日我哋呢个集会嘅气氛，睇翻之前我哋喺遮打道打小人嗰种气势，你就知道人民力量不可冇，啱唔啱啊？ 講過，政黨只係工具，係手段，人民才是目的，政黨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叫這些靠不住的政黨快樂地睡覺。誰可以做議員不是他說事，是誰說事啊？誰是最大啊？人民力量萬歲！人民力量萬歲！票債票償，打倒保皇黨，打倒偽民主派，打倒保皇黨，打倒偽民主派，人民力量萬歲！人民力量萬歲！多謝大家。 宣布的結果計埋頭先網上那個， 是啊，已經計曬㗎啦。 是啊， 是啊，曾蔭權贏咗㗎啦，愛明。 係。 好啦，跟住碌點解要留步？因為我哋四大組織嘅代表咧，都要再一次到台前同大家，俾大家見下，影翻張大合照，好嗎？ 有請四大組織嘅代表。 前線 選民力量，普羅政治學院泛藍。代表義工的等陣， 是不是？是，我們大把機會一間會跟我們所有義工朋友和支持者， 義工要等等下，代表上來拍照，義工要等等。 今晚要考驗我們的台究竟可以承受到多少人。 大舊呢？ 在這裡。選民力量幾個後生仔踎喺前面嗰排啦， 即刻撲到你。 我唔敢叫你。 哇！走火啊！ 走火啊！呢樣 擦槍走火。喂，我哋一人要掹一嚿嘢嘅喎，係咪？ 影個相先。 影個相先。 小心啲啊！唔好揸咁低啊！ 喂，嗱， 哇！ 你揸住你 啲聲，唔好對住我 個 頭啊！ 哦，好啊，咁拍埋先啦，拍埋先，我揸住影個相先啊！ 小心下得有個掣嘅。嗱，我哋影咗四大組織嘅相先，跟住再會請埋今晚嗰啲撐場嘉賓上嚟嘅。 仲有普羅政治學院嘅朋友。 咁樣啊？ 冇撳住，冇撳住，未到， 未到，未到，未到。我哋一齊要嗌口號嘅，同埋所有嘅現場朋友。阿張李慧儀。马草黎 Bobby Jacqueline 全总动员 后生仔猫前面好啲喎，喺前面都有后生女都去猫前面，咪影相先，摆个 pose 影相先。 一射咗就好亂噶啦！ 唔係，我哋等埋一班義工出到嚟先一齊射，唔好咁心急啊嘛！唔好咁心急啦，大舊，佢一定係最貪玩嗰個。嗱，你一齊望鏡頭影翻張相先。攞個拳頭出嚟啊！右手的拳頭， 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打倒人民偽民主派！ 打倒偽民主派！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人民力量萬歲！ 人民力量萬歲！ 打倒偽民主派！ 式的，就会是放这些花炮啊，放完就真的遍地开花的了。花炮向上射啊， 可以企过少少啊，这边因为很多义工的，可以企过一点。好，有请问 Mika 啊、飞龙啊、阿 K 啊， 咁多位，嗱，收到个指示，呢、这个真系向天射啦，OK？ 向天射， 向天射花炮 ，OK？ 收到指示未？ 向上，向上， 继续准备，一、二、三， 人民力量。 无论遇怎么大，自由仍是会害怕。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幫手做下義工，落下去地區做工作，咁希望人民力量真係可以遍地開花，邊個區都要啊！ 多謝大家。提一提大家，就係臨走嘅時候咧，記住帶翻自己啲垃圾，咁啊等陣間嗰啲義工咧就唔使清潔得咁辛苦。多謝曬，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